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6集，大虐宁情，魏大师收徒。陈淑兰的一个电话打得太过突兀，魏大师一路上都惴惴不安的，一路匆匆赶到医院。看到秦闪，他一直提起的心才松下来。因为他的声音，身边的宁晴总算是回过神来。他有些不敢置信地将目光转向秦闪，又看看魏大师，几乎失声地开口。 这，魏大师。 当初秦羽比赛的时候，宁晴是见过魏大师的。无论是他的压轴表演，还是他点评秦羽的时候，或者是后来频繁在沈家还有其他人口中听到他的名字。沈家老爷子提起他的时候，那敬畏又不敢多说的语气。宁晴也不是没有想过，秦羽若是被魏大师收了徒会怎样。他认识魏大师，但魏大师却并不知道他。有人认出了自己，魏大师也不意外。他只是礼貌性地朝宁晴点了点头，疏离又淡漠。往回走的秦冉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他转回了头，一眼就看到了魏大师，还有跟在魏大师身边的中年男人。 魏老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秦冉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他侧了侧身，停了脚步，一时间不知道要用什么表情来对待他。魏大师笑了笑，很自然地继续往前走，没有一贯的威严跟疏离，语气也是理所当然到不行。 山不来救我，我就来救山。 他没有提陈淑兰那件事。 不是明年高考完吗？ 秦冉知道他说的是收徒这件事，他就站在原地等着，不紧不慢地问道。 我外婆让你来的。 你好不容易松动了，我当然要看紧你。要是还没等到明年，你又改变主意了，我看中的徒弟跟人走了，我去跟谁哭？ 这种事魏大师会做出来也不稀奇，当年他就是撇下了一群人在宁海镇住了半年。秦冉勉强接受了他的说法。 秦小姐。 魏大师身边的中年男人朝秦冉恭恭敬敬地弯腰。当年在宁海镇的半年，就是中年男人跟着魏大师去的，因为知道魏大师为了这个徒弟花费了多少心力，所以他对秦冉非常恭敬。海叔。秦冉点点头，也笑了笑，很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。三个人一边说着，一边往陈淑兰的病房走，语气熟稔，像是认识了多年。从他们对话中不难理解，秦冉跟魏大师他们认识多年了，魏大师明显就是为了秦冉而来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秦冉好像还一直在考虑。宁晴站在原地，如同半截木头一般杵着，呆若木鸡，脑袋犹如雷轰电掣。他在云城看到魏大师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是怎么跟秦冉认识的呢？他还想收秦冉为徒。宁晴看着三个人一边说着，一边进了陈淑兰的病房。那个在沈家人口中威信十分大的魏大师，对秦冉的态度可以称得上是迁就了。他站在原地，连按电梯门的力气都没有。宁晴是知道的，论资历，论在京城的地位，别说沈家，连戴家都难以跟魏家比拟。不仅仅是魏家本身的人脉地位，光是魏大师在小提琴这个领域的造诣就不是戴然能够比的，更别说沈家和林家了，差距太大了。所以宁晴不止一次地想，若是秦羽被魏大师收徒了，会是什么样的光景。眼下却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魏大师不远万里来云城，就是为了收秦冉为徒。 这件事别说放在宁晴这儿了，就算是拿到京城去，也会在一个圈子里发出震荡。陈淑兰跟宁晴说过，秦冉一直有练小提琴，可是宁晴心里确实没有太当回事。不说徐老师已经不教他了，单说在教育上，给秦宇教学的老师要比宁海镇的高级太多。林家在对于秦宇这方面从来大方，连小提琴都是定做的59万。可宁晴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到，魏大师竟然看中了秦冉，想要收秦冉为徒。秦冉若是能答应，宁晴手按着胸口，他浑身都在颤抖，他几乎都能想象出来那会是何等的光景。可下一秒，宁晴就想起了刚刚他跟秦冉之间的对话，犹如当头一棒，让他整个人瞬间清醒，浑身的血液凉了一半。宁晴看着陈淑兰的病房门，他几乎能够感觉到肚子里的肠子凝结在一起的后悔，细细麻麻地吞噬着他的心。若再早5分钟，宁晴的手僵硬机械地去按电梯的下行键。林家司机一直等在楼下，他僵硬地上车回到了林家。坐到沙发上，已经初冬了，他却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，一口水灌下去也掩盖不住他几乎被刀子一下一下割着的心。林老爷子这些人这会儿还没走，他们正从楼上下来，正商量着找个时间一起去医院看陈淑兰的事。这一切在以前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。见宁晴脸色有些不好地坐在沙发上，林老爷子问得和蔼。 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妈情况不好？ 林奇也看过来。宁晴放下水杯，摇了摇头，眸光却是怔怔的。待然收了秦宇为徒，他们就这个态度。宁晴忍不住想着，若他们知道魏大师想要收秦冉为徒，不知道又会是何种态度。医院，秦冉挪了两个椅子给魏大师跟海叔坐下，他自己就靠坐在陈淑兰的病床上。陈淑兰靠着枕头，红光满面的，看起来精神很好。 真是麻烦魏大师您跑一趟了。 魏大师看着他的状态，心底一沉，面上却不显得笑道。 跑一趟就能白收个得意门生，再多跑好几趟我都不介意。 几个人之间也熟得不行，魏大师自然知道秦冉谁的话都能不听，但陈淑兰说的话他一定不会不听。陈淑兰一开口，拜师这件事可能就要提前了。搁在以往，魏大师自然高兴到恨不得绕着医院跑两圈，可想想陈淑兰做这件事的深意，魏大师的喜意又被冲散了。秦冉不听两人的客套话，他就靠坐在病床上翻着手机，微信上顾西池的头像没动，他没有把结果发过来，妍希的头像也没动。从他把完整版的作曲发给妍希之后，对方安静如鸡，几乎每次都是这样。他发一个大致框架，妍希就不停地发微信骚扰他赶紧写完，可等他发了全曲，对方又会安静一两天。陈淑兰跟魏大师已经谈到了时间，魏大师顿了顿，眉眼张狂。 那就找个良辰吉日，我的徒弟就算不大办，有几个人也要请的。 因着陈淑兰现在的情况，这里又是云城，不是他的主场，魏大师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策划好了，先走个仪式过场，等明年秦冉去京城的时候，他再大办一场。魏大师晚上住的是宾馆，云城唯一一家五星级宾馆，是云城小提琴协会给他安排的，还给他配了一辆宝马车。秦冉看了一眼，他跟顾西池选的是同一家宾馆。 把魏大师送到宾馆之后，海叔又把秦冉送回了学校。虽然云城不是魏大师的主场，但他的名字搁哪里都好用。等海叔把秦冉送回去之后，魏大师戴着眼镜翻着日历挑选日期，然后又计划着请人的事。云城的小提琴协会有几个人是要请的 啊？对了，江回是不是也在云城？ 魏大师翻着电话簿看了一眼海叔，他的演奏会有几个看客，江家、徐家、程家几乎都有，这些人中他跟江回吃过几次饭，算是忘年交。海叔回想了一下，点点头， 江小爷听说被发配到云城来了。 那正好。 魏大师在一边的名单中又添了一个江回，而陈淑兰这边也在计划着请人的事。林家、宁家的一群亲戚都是人鬼蛇神，陈淑兰就没有打算通知他们。剩下的就是秦冉的一些朋友，还有木南这些人。潘明月、木南不用说，宋绿亭暂时回不来，顾西池不知道还在不在云城。陈淑兰让护工给他拿了纸笔，大晚上的也不睡觉，就一个一个的写名字。护工低头看了看，不由惊讶， 陈阿姨，你字可真好看， 一笔一画，笔走游龙，犹如铁画银钩。陈淑兰随意笑笑，她放下笔，微微眯眼，仿佛想起了那个长得十分好看的小伙子。他想了想，拿起手机给程俊打了个电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